屏风有你的素衣，翻山越岭寻你三千里，你做个浪上弹琴，你朝月下一经过三巡夜，窗外弯月笑我太痴情，苦守原地一楼太对影，春风绿了芭蕉乱了思绪，此情何处寄，当你懵懂不知姑娘心意，而今只能独上江南烟雨，无伤无息伤思心一往心路，何处才算是结局。透过屏风有你的足迹，翻山越岭寻你三千里，你做个浪上弹琴，月照月下一经过三巡，窗外弯月笑我太痴情，苦守原地一楼太对影，春风绿了芭蕉